暗格里的秘密，番外五，三中百年校庆。那一年，周思月28岁，受杨维涛之托，回去给学弟学妹们演讲。演讲稿是丁宪准备的，完全是按照周思月的脾气写的，连孔沙迪看了都觉得神奇，说这年头夫妻之间，难不成连说话方式都能互相影响？连语气都模仿得一模一样。丁宪抱着生物书坐在台下听，讲台上的男人声音清亮，带着他一贯的腔调，偶尔冒出那么几句金片，像是一湾淌过的清泉，慵懒又动听。他没有听到最后，只听到1/3左右就站了起来，给周思月发了一条短信，提前离场了。 我在教室等你。 三班的后门没关，敞开了一条缝，丁宪特意跟杨维涛借的教室。窗外的桂树似乎又开花了，空气中散着一股清淡的桂花香。落日余晖下，丁宪刚把手中的生物书放下，身后就有声音响起： 我的露水同桌。这么巧？ 丁宪笑着回过头，淡红的余晖下，男人脸部轮廓分明，一如往常，硬挺的鼻尖映着夕阳的光晕，一如少年时代。 我们半世相逢，依旧少年如风。